你好，我是刘超。今天这讲我们继续来聊聊所优化。上一讲我重点介绍了在 JVM 层实现的 synchronized 同步锁的优化方法。除此之外，在 JDK 1.5之后，Java 还提供了 log 同步锁。那么它有什么优势呢？相对于需要 JVM 隐式获取和释放锁的 synchronized 同步锁，log 同步锁需要的是显示获取和释放锁。这就为获取和释放锁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log 锁的基本操作是通过乐观锁来实现的，但由于 log 锁也会在阻塞时被挂起，因此它依然属于悲观锁。文稿中有张配图，你可以通过它对比了解下两个同步锁的特点。从性能方面上来说，在并发量不高、竞争不激烈的情况下，synchronized 同步锁由于具有分级锁的优势，性能上与 log 锁差不多。但在高负载、高并发的情况下，synchronized 同步锁由于竞争激烈，会升级到重量级锁，性能则没有 log 锁稳定。文稿中我给出了一组简单的性能测试，你可以去看看对比结果，代码链接也有给出，还可以手动去验证一下。我们已知 log 锁的性能更加稳定一些，那它与上一讲的 synchronized 同步锁相比，实现原理又是怎样的呢？log 锁是基于 Java 实现的锁，log 是一个接口类，常用的实现类有 reentrant lock、RW，它们都是依赖 AQS 类实现的。AQS 类结构中包含一个基于链表实现的等待队列 （CLH 队列），用于存储所有阻塞的线程。AQS 中还有一个 state 变量，该变量对 reentrant lock 来说表示将锁状态。该队列的操作均通过 CS 操作实现。文稿中有一张获取锁的流程图，虽然 log 锁的性能稳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场景下都默认使用 reentrant log 独占锁来实现线程同步。我们知道，对于同一份数据进行读写，如果一个线程在读数据，而另一个线程在写数据，那么读到的数据和最终的数据就会不一致。如果一个线程在写数据，而另一个线程也在写数据，那么线程前后看到的数据也会不一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读写方法中加入互斥锁，来保证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线程进行读或写操作。在大部分业务场景中，读业务操作要远远大于写业务操作，而在多线程编程中，读操作并不会修改共享资源的数据。如果多个线程仅仅是读取共享资源，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必要对资源进行加锁。如果使用互斥锁，反倒会影响业务的并发性能。那么，在这种场景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下锁的实现方式呢？针对这种读多写少的场景，Java 提供了另外一个实现 log 接口的读写锁 RW。我们已知 reentrant log 是一个独占锁，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线程访问，而 RW 允许多个读线程同时访问，但不允许写线程和读线程。写线程和写线程同时访问，读写锁内部维护了两个锁，一个是用于读操作的 read lock，一个是用于写操作的 write lock。那读写锁又是如何实现锁分离来保证共享资源的原子性呢？RW 也是基于 AQS 实现的，它的自定义同步器需要在同步状态 state 上维护多个读线程和一个写线程的状态，该状态的设计成为实现读写锁的关键。RW 很好的使用了高低位来实现一个整形控制两种状态的功能。读写锁将变量切分成了两个部分，高16位表示读，低16位表示写。一个线程尝试获取写锁时，会先判断同步状态 state 是否为零。如果 state 等于零，说明暂时没有其他线程获取锁；如果 state 不等于零，则说明有其他线程获取了锁。此时再判断同步状态 state 的第16位是否为零，如果 w 为零，则说明其他线程获取了读锁。此时进入 CLH 队列进行阻塞等待，如果 w 不为零，则说明其他线程获取了写锁。此时要判断获取了写锁的是不是当前线程，若不是，就进入 CLH 队列进行阻塞等待；若是，就应该判断当前线程获取写锁是否超过了最大次数。若超过，抛异常；反之，更新同步状态。一个线程尝试获取读锁时，同样会先判断同步状态 state 是否为零。 如果 state 等于零，说明暂时没有其他线程或取锁，此时判断是否需要阻塞。如果需要阻塞，则进入 COH 队列进行阻塞等待。如果不需要阻塞，则 CAS 更新同步状态为读状态。如果 state 不等于零，会判断同步状态低16位。如果存在协锁，则获取读锁失败，进入 COH 阻塞队列。反之，判断当前线程是否应该被阻塞，如果不应该阻塞，则尝试 CAS 同步状态，获取成功更新同步锁为读状态。文稿中有一个利用 RW 实现的例子，你可以去看下。RW 被很好地运用在了读大于写的并发场景中，然而 RW 在性能上还有可提升的空间。在读取很多、写入很少的情况下， RW 会使写入线程遭遇饥饿问题，也就是说，写入线程会因迟迟无法竞争到锁而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在 JDK 1.8 中， Java 提供了 Stamped Lock 类解决了这个问题。Stamped Lock 不是基于 AQS 实现的，但实现的原理和 AQS 是一样的，都是基于队列和锁状态实现的。与 RW 不一样的是， Stamped Lock 控制锁有三种模式，写、悲观读以及乐观读。并且 Stamped Lock 在获取锁时会返回一个票据 Stamp， 获取的 Stamp 除了在释放锁时需要校验，在乐观读模式下 Stamp 还会作为读取共享资源后的二次校验。文稿中我给出了一个官方的例子来帮助你了解 Stamped Lock 是如何使用的。从代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写线程获取写锁的过程中，首先是通过 Write Lock 获取一个票据 Stamp。Write Lock 是一个独占锁，同时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获取该锁。当一个线程获取该锁后，其他请求的线程必须等待。当没有线程持有读锁或者写锁的时候，才可以获取到该锁。请求该锁成功后，会返回一个 Stamp 票据变量，用来表示该锁的版本。当释放该锁的时候，需要 Unlock Write 并传递参数 Stamp。接下来就是一个读线程获取锁的过程。首先，线程会通过乐观锁 Try Optimistic Read 操作获取票据 Stamp。如果当前没有线程持有写锁，则返回一个非零的 Stamp 版本信息。线程获取该 Stamp 后，将会拷贝一份共享资源到方法站。在这之前，具体的操作都是基于方法站的拷贝数据。之后，方法还需要调用 Validate。验证之前调用 Try Optimistic Read 返回的 Stamp 在当前是否有其他线程持有了写锁，如果是，那么 Validate 会返回零，升级为悲观锁，否则就可以使用该 Stamp 版本的锁对数据进行操作。相比于 RW, Stamped Lock 获取读锁只是使用与或操作进行检验，不涉及 CAS 操作。即使第一次乐观锁获取失败，也会马上升级至悲观锁，这样就可以避免一直进行 CAS 操作带来的 CPU 占用性能的问题，因此 Stamped Lock 的效率更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综合上一讲的内容做个总结。不管使用 Synchronized 同步锁还是 Lock 同步锁，只要存在锁竞争，就会产生线程阻塞，从而导致线程之间的频繁转换，最终增加性能消耗。因此，如何降低锁竞争就成为了优化锁的关键。在 Synchronized 同步锁中，我们了解了可以通过减小锁力度、减少锁占用时间来降低锁的竞争。在这一讲中，我们知道可以利用 Lock 锁的灵活性，通过锁分离的方式来降低锁竞争。Lock 锁实现了读写锁分离，来优化读大于写的场景。从普通的 RW 实现到读锁和写锁，到 Stamped Lock 实现了乐观读锁、悲观读锁和写锁，都是为了降低锁的竞争，促使系统的并发性能达到最佳。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Stamped Lock 同 RW 一样，都适用于读大于写操作的场景。Stamped Lock 青出于蓝，结果却不好说，毕竟 RW 还在被广泛应用，就说明它还有 Stamped Lock 无法替代的优势。你知道 Stamped Lock 没有被广泛应用的原因吗？或者说它还存在哪些缺陷导致没有被广泛应用？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